你好，我是袁武林。在第十讲的课程中啊，我们较为系统的讲解了一下直播场景中面对突发流量的一些应对策略。那么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有热点流量进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监控指标啊，对我们这个服务进行一个快速的扩缩容。那么快速扩缩容啊，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说，我们部署的这些服务和资源呢，能够做到一个水平的扩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啊，服务和资源水平扩展的实现方面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们要从水平扩展的这个概念说起。要解释水平扩展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先了解一下与水平扩展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垂直扩展。那么只有通过这两者这个可行性啊，以及实现层面的一个比对呢，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啊，为什么水平扩展能力啊，对于实现一个架构良好的系统如此的重要。因为当我们这个业务的用户量啊，随着这个产品迭代不断增长的时候呢，相应的这些后端的资源和服务器的压力呢，也是在逐渐的加大的。那么解决资源和服务器瓶颈啊，一个有效并且很快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说提升我们这个资源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的这个单机的处理能力，也就是说对我们这个资源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进行一个垂直的扩展。要对资源和服务进行垂直扩展，一个简单粗暴也是比较有效的方式就是刚才讲的增强单机服务器的性能。比如说对于 CPU 出现瓶颈的服务器呢，我们进行一个升级啊，通过增加这个 CPU 核数以及提高这个主频来解决这个 CPU 瓶颈的问题。那么对于网卡有瓶颈的服务器啊，我们通过升级网卡，比如说从千兆网卡升级到万兆网卡啊，并且接入到这个万兆交换机下面来解决这个网卡的瓶颈问题。那么内存出现瓶颈导致系统迟这个 swap 的情况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将内存升级到更高配置来进行这个垂直的扩展。那么一般情况下，通过这个对服务器硬件的升级，往往能够快速解决短期的一个系统瓶颈的问题。除了提升这个单机硬件的整体性能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优化单机的服务进程它的处理能力来实现我们对这个资源和服务的这个垂直扩展。比如说我们部署的这个应用程序啊，可以通过增加处理线程数来进一步榨干这个单机的硬件性能，以此来提升我们这个服务进程的整体的处理能力，或者通过扩大应用程序的这个使用内存呢，来提升请求的这个处理效率。比如像 Java 进程可以通过这个 XMX 增大这个对内存的空间，或者使用机器的这个本地缓存来优化访问的这个速度。对于容易出现带宽瓶颈的业务来说呢，也可以通过架构改造对收发的这个数据啊进行压缩，来降低这个数据的传输量。通过上面这些方式啊，我们可以看到啊，通过对单机服务的架构和部署的优化呢，我们也能够在不升级服务器硬件的前提下呢，来提升我们这个单机服务的处理的能力。不过呢，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两种方式啊来解决部分资源和服务的瓶颈问题，但不管是通过什么办法来提升这个服务器的单机性能，它总是会达到极限的，对吧？所以呢，通过采用这个垂直扩展的这个方式啊，我们基本上只能解决这个短期的资源和服务的瓶颈，而真正长远而且有效的这个解决方案呢，就是让我们这个资源和服务呢做到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无差别的这个扩容，也就是说对我们这个资源和服务啊进行真正的水平的扩展。对于即时聊天的这个场景来说啊，用户的消息收发呢往往会牵涉到多层的这个服务和资源，因此呢要让我们这个 IM 系统也能做到水平扩展啊，我们需要让我们这个 IM 系统呢涉及到这些服务和资源呢都能够通过快速的扩容来缓解这个突发流量带来的压力。那么我在课程第一讲啊里面又讲到一个典型的 IM 系统架构它是怎么样构成的啊，基本上你可以参考下面这张图。客户端呢通过这个 DNS server 或者这个 HTTP DNS 来查询我们这个接入服务对外提供的公网 VIP。 那么这个公网 VIP 呢一般会通过这个 Keep Live 软件啊绑定到我们这多台 LVS 的服务器上面，从而呢能够实现这个单台 LVS 故障之后呢自动切换到另一台。当用户访问这个公网 VIP 的时候呢，就会被路由啊重定向到真正的这个 LVS 服务器上面。那么 LVS 这个软件啊，它是运行在操作系统的内核态，会按照这个设定的这个负载均衡策略呢，将这个接入到的 IP 数据包啊，分发到后端接入的这些真正的网关机上面去，然后我们这个接入服务器呢，再把数据透传给业务处理的这个服务层，业务处理服务呢，进行具体的这个业务逻辑处理，啊，比如说读写缓存啊和消息存储啊等等。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在上图所示的这个整个链路上呢， 具体各层在出现压力和瓶颈的时候呢，如何做到真正的水平扩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链路最外层入口的这个 VIP。那么对于 LVS 服务器来说啊，由于只是在这个 TCP/IP 层对这个数据包进行一个简单的转发，它并不需要解析数据包给到应用层，所以服务器相应的这个处理性能呢是很高的，单机每秒这个数据包转发的 PPS 啊也能达到这个千万级别。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呢， LVS 服务器本身啊不会成为这个瓶颈。但是对于 IM 系统中的这个直播互动场景来说啊，由于存在这个瞬时上万级别的这个长连建连的请求场景，因此呢这个单台 LVS 服务器呢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导致建连失败的情况。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可以通过这个 DNS 轮询啊来实现这个负载均衡。简单的说，就是在 DNS 服务器中啊，针对接入的这个服务域名呢，我们配置多个 VIP。 那么当用户访问这个接入服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DNS 服务器呢就会通过这个轮询或者其他策略啊，来从这个 A 记录中选择一个 VIP 供用户来选择。比如我上面这个图所示的，像微信这个长连接通道啊，它就针对同一个域名啊进行这个 DNS 查询的时候呢，返回多条 A 记录来供这个接入设备进行选择。那么通过这个 DNS 轮询 Do VIP 的这个水平扩展啊，我们解决了单 VIP 入口可能出现的瓶颈问题之后，对于用户的这个消息收放来说，另一个容易出现瓶颈的点啊，就是这个应用层的接入服务了。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从业务使用的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以这个大型聊天室或者大型直播间的场景为例啊，这个链路的压力呢一般是来自于这个消息上注后的下推，其他链路环节呢实际上对于聊天室成员的这个增长啊，或者直播间在线人数啊这个增长啊并不会太敏感。所以呢，正如在第十篇中讲到的，我们要对那些容易啊随着这个用户热度增加而出现流量突升的这些环节呢进行架构上的剥离，以便在出现流量峰值的时候呢，对这些拆分后啊相对较轻量的这些接入服务呢进行扩容。另外呢，我们在设计接入服务的时候呢，要尽量啊做到这个无状态化。那么无状态化的意思就是说，任意的用户呢随时都可以连接到任意一台的接入服务器上，这样我们这个接入服务呢才可以随时的进行这个水平扩展。刚刚讲到了，我们这个接入服务了，除了接入用户连接外呢，当服务端有消息需要推送给客户端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业务逻辑层呢也是需要能够把消息啊精确的推送到具体的某个用户连接的网关机上面的。那么要想解决这一个环节的问题呢，我们一般还可以通过维护一个中央的用户和所在网关机 IP 的一个映射关系，或者通过网关机 IP 维度的一个 topic 来利用这个消息队列啊进行一个精准的推送。比如我们这个离线消息的这个拉取，通过这个中央的在线状态服务呢，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接入层和业务层通过这个中央资源来进行交互，从而让我们这个接入层呢做到无状态化啊。简单的这个实践方式呢，我下面画了一张图。首先用户通过这个接入服务上线之后啊，我们这个接入服务呢会在中央的资源，比如Redis 里面记录当前用户啊在哪条网关机上线。如果业务层有消息啊需要推送给这个用户的时候呢，通过查询这个中央资源，那么就能够知道啊当前用户连接在哪条网关机上面了。然后啊就可以通过这个网关机的 API 接口，把我们这个消息啊定向的投递推送给具体的用户了。那么我们利用这个 DNS 轮询单域名多 VIP 解决了这个接入层 VIP 入口的这瓶颈问题。此外呢，对于这个应用层的接入服务的瓶颈问题呢，我们还可以结合业务场景，通过这个服务拆分，将容易出现峰值波动的这些应用接入服务啊进行抽离，以便于我们这个接入层进行扩容。最后啊，通过这个中央的在线状态资源，让我们这个接入层呢做到完全的无状态，从而实现这个接入层的水平扩展。虽然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业务层啊不像接入层一样对流量的这个波动那么敏感，但在实际业务中呢，每天的用户访问也是会呈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流量变化。比如说在很多聊天场景中啊，凌晨和上午这个流量呢相对会低一些，而晚上这个用户访问量啊会比较大。因此呢，为了更好的提升这个服务器资源的利用率，我们的业务层呢也是需要做到水平扩展。我们可以在流量低峰的时候呢，让我们这个业务层服务呢保持较低的部署规模，那么在晚上高峰的时候，通过这个扩容来保证我们用户访问的这个速度。由于接入层对业务层啊也是一个强依赖的关系，因此呢，业务层水平扩展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我们这业务层呢在扩缩容之后啊能够被我们接入层及时的感知到。对于这个关键问题啊，业界比较常见的解决方式就是对我们这个业务层进行一个服务化的改造， 以此让这个接入层啊，通过这个自动的服务发现来感知到业务层的变化，比如说通过这个 Swift 或者 gRPC 或者 Double 啊，还有魔毯等等这些 RPC 框架，结合服务发现和健康检查这些组件，就能够对我们这个业务层呢进行一个服务化的改造。这里啊，我简单的画了一张图来说明一下对于业务层服务化改造的一个实现过程。首先呢，我们这个业务层的多台服务器在启动上线的时候呢，会先在这个服务注册中心啊进行一个服务的注册，登记它当前这个业务机器支持调用的这些服务。启动之后呢，服务注册中心通过这个注册中心主动的检测或者业务服务主动上报这两种方式，来定期的对我们这个服务的可用性啊进行一个健康的检查。不可用的业务服务器呢，会从这个注册中心摘除掉。那么我们的常联网关机在需要调用业务服务的时候呢，会先通过这个服务发现获取当前用的这个服务啊所注册的这些业务服务器的地址，然后直连某一台具体的这个业务服务器啊进行这个 RPC 的服务调用。这样呢，通过这个对业务层进行服务化的改造呢，我们利用这个服务注册和服务的自动发现机制，就能够让业务层做到完全的这个无状态化。那么不管我们这个业务层如何进行扩缩容啊，我们接入层呢也能随时的调用到这个具体的业务层提供的这些服务，从而实现这个业务层的水平扩展。那么通过这个服务化呢，我们解决了这个业务层水平扩展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资源层是如何做到水平扩展的。那么对于即时消息场景中依赖度非常高的资源层来说啊，当面临这个高并发的突发流量的时候，同样也容易出现这个读写的瓶颈，比如前面讲到的这个消息内容和消息索引的这些缓存啊，以及维护未读数的这些资源，还有存储离线消息的这些资源等等。当用户量和消息收发频率很高的时候呢，也都会面临较大的压力。这里所说的资源层啊，包括我们之前讲到这个使用的缓存和存储，缓存的这些水平扩展啊，我们在上一篇有讲到过。针对这个数据读取的压力呢，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存库或者增加这个 L1 缓存，或者在应用层啊，通过支持这个本地缓存来提供这个多级缓存模式等等这些手段来解决。而对于支持数据读写的主库来说呢，由于其存在这个单主的情况啊，所以在写入量比较大的时候呢，也容易出现瓶颈。因此啊，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分片sharding这个机制来解决。下面啊，我用这个聊天场景中最近联系人的缓存来举个例子。当用户的消息收发非常频繁的时候啊，主库的这个缓存更新压力啊会很大。通过这个分片机制呢，我们就可以把不同用户的最近联系人缓存分散到不同的缓存实例中，通过增加这个缓存实例的方式来缓解这个单实例的写入压力。同样啊，对于这个存储层资源来说啊，我们也可以通过增加存库和数据的分片，对我们这个资源层呢进行水平的扩展，从而提升这个资源的压力应对能力。现在啊，我们针对这个接入层、业务层、资源层的这些水平扩展方案都有了，接下来又要考虑的就是说如何实施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接入层服务和业务层服务在出现瓶颈的时候，我们如何进行快速的扩容呢？目前业界比较成熟的方案就是通过这个 Docker 等等这些容器化技术来解决。那么这个 Docker 容器化在使用方面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当我们这个服务需要扩容的时候呢，它能够先把我们这个服务打包成这个 Docker 镜像，通过运维系统或者第三方的 Kubernetes 等容器的管理服务来动态的分发镜像到需要部署的这些机器上，并且呢进行这个镜像的部署和容器的这个启停。那么这里的 Docker 镜像啊，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包含服务运行代码和运行环境的一个最小的操作系统。当镜像分发到这个需要部署的机器上之后呢，启动这个镜像的容器，那么这个最小化的操作系统呢，就能够把你的服务运行代码呢快速的部署并且运行起来。那么为什么 Docker 等等类似这个容器化技术能够让我们这个服务做到快速扩容呢？举个例子，我们这个聊天场景里面用到这个图片和视频的转码服务，那么在生成缩略图和处理视频的时候呢，它需要先安装一些本地化的工具。那么在没有容器化部署之前啊，我们要扩容这个图片或者视频服务的时候呢，就需要先在相应的这个部署的机器上安装一堆的工具，然后才能进行这个服务的部署。不过有的时候呢，安装工具啊，对于这个操作系统内核版本和其他的依赖啊都有要求，因此呢，经常会出现这个有的机器装不上，有的机器呢还需要安装一下别的依赖等等这些情况，整个的这个扩容效率啊都很低。但是有了这个 Docker 等等这些容器化技术之后啊，就能非常方便的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了。我们可以以某一个固定版本的操作系统镜像作为这个基础镜像，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来构建自己的应用镜像的时候，再安装上我们依赖的这些工具包，这样呢，所有的这些依赖啊，都已经固化到这个最小化的操作系统中了，不再依赖这个部署机器本身的操作系统版本，也不需要在部署机器上安装各种工具了。可见通过这个 Docker 这些容器化技术呢，我们就能够非常方便的解决这个服务部署复杂和低效的问题。啊，你也可以在以后的这个实际业务中呢尝试运用一下。好，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课程的内容。那么今天这一讲课程呢，我主要是针对即时消息场景中我们这个链路各层啊如何实现快速的水平扩展，来介绍和分析了一些解决瓶颈问题的方案。由于这个垂直扩展的可扩展性依赖于这个单机它自身的硬件能力，所以并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资源和服务器无限扩容的问题，所以呢需要各链路各层啊能够做到这个水平扩展。那么各层的水平扩展的实现呢，有以下几种可以参考的方案。比如说针对这个接入层的水平扩展，我们需要解决好两个瓶颈问题，一个是接入层的入口 VIP 的瓶颈问题。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针对单域名来支持多个 VIP 的映射，并且通过这个 DNS 轮询啊来进行这个负载均衡。而针对这个业务自身的这个接入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中央的在线状态资源来给予这个业务层的依赖，从而呢实现这个水平的扩展。那么针对业务层的水平扩展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对我们这个业务呢进行一个服务化的改造，依托我们这个服务注册中心和服务的自动发现机制来解决这个调用方寻址的问题，实现我们这个业务层的水平扩展。那么针对资源层的水平扩展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分辨机制来缓解这个主库和存库的压力，还可以通过这个多存库啊来提升这个读取的能力，实现资源的这个水平扩展。那么在链路各层的水平扩展的具体实施上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个 Docker 这些容器化技术来屏蔽部署机器的这些差异，通过应用镜像的这个自定义的部署环境呢，来提升链路各层水平扩展时候的这个部署的效率。服务和资源的这个水平扩展能力啊，实际上是决定了我们这个系统架构随着业务发展是否具备这个高可扩展性，因此呢，也是决定了这个架构的一个生命周期。因此啊，我们在设计一个系统的时候啊，可以先问一下自己，我设计的这套架构啊，是否能够随着这个业务的增长，相应的这个业务支持能力呢，也能随着服务的这个水平扩容做到这个线性的提升。相信当你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离成为一个合格的架构师也会越来越近。最后啊，给大家留道思考题，我们要想解决这个资源层的写入瓶颈啊，除了这个分片机制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这个解决资源写入瓶颈的问题，比如直播间观看人数这个技术资源。好，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